外教，比人家我比较，一打字比较快速考，只有几比较快记，好像快速快考到大 概。识嘅字比较快考。后将洗满火中外教，底个拗，底只计较，只打字低教卖书教，只攞字底只计低，后将卖书卖教教打个滴滴街， 大宝上拗过了， 只打个滴了喊拗妹手拗，只老牙狗咪会啖拗，咪会啖拗，何当老牙狗教会手教。拗妹手拗，只老牙狗咪会啖拗，咪会啖拗，何当老牙狗教会手教。写晒了波路零，底个是底摇，写晒了波路摇啊，打个咪底摇，好将晒满了波送来摇， 摇人咪底摇， 只打个底雕喊拗妹手拗，只老牙狗咪会啖拗，咪会啖拗，何当老牙狗教会手拗。拗妹手拗，只老牙狗咪会啖拗，咪会啖拗，何当老牙狗教会手拗。 转不过弯，好会拉的，转不过弯，好会拉 的。拗妹手拗，只老牙狗咪会啖拗，咪会啖拗，何当老牙狗教会手拗。拗妹手拗，只老牙狗咪会啖拗，咪会啖拗，何当老牙狗教会手拗。